一带领着军卒报家乡，应佟先生要求，咱们就唱《沉默吟出》来一浪吧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

想到此，他扶起了子谦，背。